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不用说的，行不行？ 周迷将原话还给他。谭燕西实在太累，跟他做完就睡了过去。周迷在黑暗里睁着眼睛，意识清醒，借朦胧月光去看身旁这个人。他后知后觉地想， 原来第二回见面，觉得他玉像金身的背后是锦绣烧子会的空虚与冷寂，那直觉没有出错。 周迷突然宁愿他永远放浪，永远倨傲，永远漫不经心。翌日清晨，周迷被闹钟精准地叫醒。失眠到半夜的缘故，下地时头重脚轻。他去洗漱，往镜子里看一眼，铺三斤遮瑕膏也挡不住的黑眼圈。洗漱完毕，换好衣服，走出衣帽间，谭燕西已经醒了。他什么也没做的先燃了一支烟，神情很是清爽，半点没昨晚的颓然。周迷这一刻冒出个荒唐又好笑的想法， 我不是被他给采阴补阳了？ 谭燕西衔着烟往他脸上看一眼，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没睡好？ 还说呢，我差点请假。 也没怎么折腾你啊。 谭燕西笑说，三分不正经。 是我自己失眠。 那就请假。 你发我工资啊？ 把你公司买下来都行。 周迷不理他了，站在床边上低头整理上衣的衣领。谭燕西扫他一眼，从脖颈到背后再到腰臀，谭燕西坐起身，伸手猛地将他腰肢一揽。周迷不受控地往后退一步，一下坐在了床沿上。谭燕西凑过来，拿烟的手拿远些，另一手沿着他腰间线条往上蜿蜒。 请假吧，正好我今天也没事，带你出去玩。 去哪里啊？ 你的第一反应是这？周小姐，你被我带坏了。 你再说我就反悔了。 哎，好，你说，你想去哪儿？你们年轻人喜欢玩些什么？ 你也不老啊。 周迷想起来，第一回见他就这么说他，你们年轻人。 我也不年轻了。 谭燕西语气淡淡的，周迷默地回头，因为疑心这话意里有沧桑感，但他的表情如常。谭燕西搂着他再问， 想去哪儿？ 周迷思索片刻，枯竭的想象力只得出一个答案。 看电影。 果真，谭燕西报以嫌弃的目光。周迷笑了， 那你喜欢玩什么？我陪你啊。 我嘛， 他目光垂落看着他，眼里有笑，意味深长。于是周迷穿戴整齐的一身又给剥了去。空调打开了，丝丝的凉气，纱帘过滤了外头白得眼眶发疼的日光，它和越升越高的太阳一起奔赴一个潮湿的热烈的夏天。结束就快到中午了， 周迷进入所谓贤者时间，理智回笼，便觉得有几分心虚。一则因为翘班，他从来没做过这么不敬业的事，还是为了一个男人；二则因为姚妈就在这房子里，不知道方才他们有没有控制住动静。谭燕西来搂他，两人皮肤都是汗津津的，被冷气吹得蒸发，一阵发凉。周迷有温水浸泡过的微微困顿感，这时候谭燕西忽开口： 我昨天晚上喝醉了，说了些胡话。 周迷迟缓地反应： 听过了就听过了，你心里知道就好。 他知道那是他定的规矩，问了就是主动破例，以后再难拿这条去要求谭燕西了。可他没有忍住。 也喝醉过告诉别人吗？ 只听到一片寂静，唯独空调细微的运作声，窗外的一切声响都朦胧，像隔了一层。许久，谭燕西微沉的声音才响起： 我很少喝醉。 周迷又觉心中轰然，几乎不敢转头去，怕对上他的目光。这话只差言明了，我很少喝醉，更别提跟别人说这么失控的胡话。迷迷，你是特殊的。这天下午，谭燕西还是陪着周迷出了门。周迷一直想看的一个装置艺术展始终没抽出时间，主题是关于人的异化的视觉性表达，很是抽象。谭燕西虽全程陪同，却兴趣缺缺，坦言自己是个商人，欣赏不来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。他们逛完了展，在出口的衍生文创商店闲逛，周迷拿起一枚今日特展品同款的银质袖扣，往谭燕西的袖子上比，一面开口： 那你为什么跟赵爷还是朋友？ 要是人情往来就算朋友，那我的朋友数目可以申请吉尼斯了。 该不会你真正的朋友只有魏成？ 周迷把袖扣放回展示盒里，谭燕西很坦然： 严格来说，这么说不算错。 看他要走，谭燕西伸手一把拉住他。周迷顿下脚步，疑惑地看他。谭燕西朝那展示盒里的袖扣看一眼，表情比周迷更疑惑，仿佛在问：既然不买，拉他袖子比什么比？周迷笑了： 你要啊，我以为你不喜欢。 他去看标签价格，小小两枚要200多块钱，实话说有些肉疼，不过还是叫来店员拿两枚新的包装起来。他忽地想到什么： 这个能不能抵我欠你的生日礼物？ 我都忘了，你倒是提醒了我。 那你倒没听到。 这回我要白纸黑字记账上。 周迷又买了几个记事本，一套明信片，一起付了账，准备带回去做纪念。晚上一块儿吃了晚饭，谭燕西将他送回。他请了假，但有些工作不得不做，不然要拖累团队的进度。车停在路口处，周迷主动凑进去亲了谭燕西，方才下车去。晚上8点左右，巷子里正是最热闹的时候，老人遛弯，小孩打闹，有人临街开了店铺，支了围棋盘跟人对弈。周迷走到半途，脚步一顿， 前方迎面而来的两个人是程一念和崔家豪。程一念穿 T 恤，外搭一件水洗蓝色的背带连衣裙，帆布鞋，个头小小的，乖巧极了。崔家豪也是 T 恤和运动裤的打扮，两人看起来很登对，很像是学生情侣。他们手牵着手，一边走一边说话，起先并没有注意到周迷，直到程一念不经意抬眼，不自觉脚步一停，崔家航也跟着停下，抬头一看，两人都是一愣。周迷笑笑，神色没有半分异常。 出去玩吗？ 去看电影。 那我先进去了，你们玩得开心。 哦， 实话说，周迷不算惊讶，回想一切都有蛛丝马迹串得起来。他唯一感想的是，他没告诉程一念他和谭燕熙的事，程一念同样也不告诉他，扯平了。过了晚上10:30，程一念从外面回来了，周迷已经洗过澡，坐在餐桌旁支着笔记本电脑加班。程一念跟他打招呼，拿上衣服洗澡。他吹干头发，把吹风机挂在架子上，站在浴室的门口犹豫了片刻。 我们聊聊吧。 好啊。 这时候宋满从屋里探出头来，周迷抬头看他一眼，他立即就退了回去，还关上了房门。周迷跟程一念去了阳台上，天气已经很热了，夜间扑面的风亦有潮湿的热意。程一念穿着印着平铺海绵宝宝图案的睡裙，趴着栏杆往外看，过了好久才出声，声音很轻。 你怎么都不生气啊？ 周迷转头看他，倍感疑惑。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 程一念脸枕在手臂上，声音涩然。 我明知道崔家航喜欢的是你，我还找你要他的微信，接近他，甚至辞职去了你们公司。 程一念声音里有种自暴自弃的自我厌弃感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